孝景本纪。孝景皇帝者，孝文之中子也，母窦太后。孝文在代时，前后有三男，即窦太后得幸，前后死，即三子更死，故孝景得立。元年四月乙卯，赦天下。乙巳，赐民爵一级。五月，除田半租。为孝文立太宗庙，令群臣无朝贺。匈奴入代，与约和亲。二年春，封故相国萧何孙系为武陵侯。男子二十而得父。四月壬午，孝文太后崩，广川长沙王皆知国，丞相申屠家族。八月，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清为丞相。彗星出东北。秋，衡山遇暴，大者五寸，深者二尺，荧惑逆行，守北辰。月出北辰间，岁星逆行天庭中，至南陵及内史对宇为县。三年正月乙巳，赦天下。长兴出西方，天火凡洛阳东宫大殿城市。吴王弼、楚王须、赵王遂、胶西王昂、济南王毕光、淄川王贤、胶东王熊渠反发兵西向。天子为朱朝错遣袁盎预告，不止，遂西为梁。上乃遣大将军窦婴、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。六月乙亥，赦王军及楚元王子义等欲谋反者，封大将军窦婴为魏齐侯，立楚元王子平陆侯李为楚王，立皇子端为胶西王，子胜为中山王，徙济北王志为淄川王，淮阳王余为鲁王，汝南王飞为江都王，齐王将卢、燕王嘉皆薨。四年夏，立太子，立皇子彻为胶东王。六月甲戌，赦天下。后九月，更以益阳为阳陵，复置金棺，用船出入。冬，以赵国为邯郸郡。五年三月，作阳陵魏桥。五月，木屠阳陵，与前二十万。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，坏城十二丈。丁卯，封长公主子矫为龙绿侯，袭广川王为赵王。六年春，封中尉婉为建陵侯，江都丞相嘉为建平侯，陇西太守浑爷为平曲侯，赵丞相嘉为江陵侯，故将军部为叔侯，梁楚二王皆薨。后九月，伐驰道术，直兰池。七年冬，废立太子为临江王。十一月会，日有食之。春，免徒立作阳陵者，丞相清免。二月乙巳，以太尉调侯周亚夫为丞相。四月乙巳，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。丁巳，立胶东王为太子，名彻。中元年，封故御史大夫周科孙平为省侯，故御史大夫周昌孙左车为安阳侯。 四月以四，赦天下，赐爵一级，除禁锢。地动，衡山元都欲报，大者尺八寸。中二年二月，匈奴入燕，遂不和亲。三月，召临江王来，即死中尉府中。夏，李皇子越为广川王，子季为胶东王。封四侯，九月甲戌日食。中三年冬，罢诸侯御史中丞。春，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，皆封为列侯。李皇子方成为清河王。三月，彗星出西北，丞相周亚夫免，以御史大夫陶侯刘涉为丞相。四月，地动。九月，戊戌会，日食，郡东都门外。中四年三月，至德阳宫，大黄。秋，设图作阳陵者。中五年夏，李皇子顺为常山王，封石侯。六月丁巳，设天下，赐爵一级，天下大涝，更名诸侯丞相曰相。秋，地动。中六年二月己卯，行幸雍，交见武帝。三月，欲报。四月，梁孝王、成阳公王、汝南王皆薨，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，子彭蠡为济东王，子定为山阳王，子不时为济阴王。梁分为五，封四侯，更命廷尉为大理，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将，主爵中尉为都尉，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，将行为大长秋，大行为行人，奉常为太常，典客为大行，治粟内史为大农，以大内为二千担，至左右内官属大内。七月辛亥，日食。八月，匈奴入上郡。后元年冬，更命中大夫令为卫尉。三月丁酉，赦天下，赐爵一级，中二千担，诸侯相爵右庶长。四月，大仆。五月丙戌，地动，其早十时复动。上雍地动二十二日，坏城垣。七月乙巳，日食，丞相刘涉免。八月壬辰，以御史大夫宛为丞相，封为建陵侯。后二年正月，第一日三动，至将军击匈奴，仆五日，令内史郡不得使马谡，莫入县官，令徒吏亦七宗部，执马冲，未遂不登，尽天下时不造岁，省列侯遣之国。三月，匈奴入燕门。十月，租长陵田。大旱，衡山国、河东、云中郡民役。后三年十月，日月皆赤五日，十二月会雷，日如子，五星逆行守太微，月冠天庭中。正月甲寅，皇太子冠，甲子，孝景皇帝崩。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，天下户百钱，出宫人归其家， 父无所与。太子即位，是为孝武皇帝。三月，封皇太后帝坟为武安侯，帝圣为周阳侯，至阳陵。太史公曰：汉兴，孝文失大德，天下怀安，至孝景不复忧异姓，而朝错克萧诸侯，遂使七国聚起，合纵而西向，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见也。即主父偃言之，而诸侯以弱，足以安。安危之际，岂不以谋哉？